喂，好啦，翻嚟啦，咁我哋讲下咩先咧？不如讲下呢、這个啊嗰套啊，犀利啊！都系今个礼拜啊，又话上画吓、啊，我哋之前都见到仲话上画，咁到到上画嗰日先突然间冇嘅吓，咁、啊、都唔系嘅。如果你留意到预售都发觉冇咗噶啦，咁啊咩嚟咧？就系、是、Natalie Portman 嗰套咧，叫做灭境，系啊， 系 嗰、那个英文名咧， 啱啱谂住上网订飞，点知 嗯。 而家系唔见咗套戏嘅，竟然系。 咪即有可能有嗰个戏、啊，不过就冇咗啲嗰啲诶。 影期啊！ 冇咗影期嘅，系啊，揿咗入去冇影期嘅。啊。咁啊，咁啊，叫做乜嘢名咧？呢套戏真系嗰个名真系好刁钻啊！我试下读出嚟啦，系咪叫 An 咩？ 好啊，好啊。 Annihilation 咁上下啦，吓咁上下嘅。我见啲鬼系咁上下嘅，嗰啲鬼咁样读嘅呢、這个字 ，OK。咁上下啦， 应该啱噶啦。 O、okay, K， 我拆开佢嚟读嘅啫，其实严格嚟讲系。咁我见佢读出嚟系咁上下 ，O K。咁、okay, 其实系烟灭咁嘅意思嘅，如果你查字典咁，咁啊都好啱啊，个戏名都改冇改错，系烟灭咗嘅，的确系成套戏都系。咁啊，咁咩事咧？咁哦，原来事完就系话咧，派拉蒙就即系睇完片之后咧，就觉得套戏就唔系好啱大众口味咁样。咦，咁但係其實你開拍嗰陣都預咗㗎啦，呢、這個小說本身就係好怪㗎嘛，咁點解拍完出嚟先至即係先噴太呢？咁唔通佢以為拍咗出嚟會好娛樂性高㗎咩？咁樣係呀，係咁大家 應該一早預咗㗎喇喎，其實 係呀，應該就一早預咗啊。咁同埋呢，奇怪就係睇過毛片嘅人呢，其實嗰個反應又唔差㗎喎、哦，係啊，即係而家其實個 review 呢，即係當然呢啲係好少人睇過啊，即係講之前。咁佢哋係比好高返呢套戲嘅。係。咁呢套戲呢將會即係如果大家要其實係咁嘅，佢而家就安排咗呢喺北美同埋中國呢就會如期上畫，咁我更加初初以為， 中國都已經上咗噶 啦。我唔知喎，佢即係話咧，佢個發行由翻派拉蒙去發行，咁、中國上咗未？我唔知，但總之個發行咧就由佢自己做翻，就是、北美同埋中國。咁我以為喂，咁香港咩唔係中國嘅一部分嚟嘅咩？日日都講住，係咯，應該台灣都係㗎，係咪？哦，原來港獨咗啦。哦，唔系我哋话噶，即系派拉蒙咁样分，系咁啊，香港又唔系中国一部分嚟嘅，香港都抽起，咁即系所有北美同中国以外地区咧，就原来又卖咗俾 Netflix 啦。 唉， 真系成也 Netflix， 败也 Netflix， 咁你真系大佬你好啦，咁啊 Netflix 唔紧要啦，咪仲醒，即系今日 Netflix 一睇啊，你又外围 同步做咪好咯？ 你又想，咁而家原来咧 Netflix 要等到三月几多号啊？ 3月12日原来 是。哦，而定实啦，因为我初初听过是三月，但就冇一个确实日子，而家讲咗十二日。 啱啱今日就话定。 话明十二，好。 我喺嗰个 F 小路都。 系，我见到，我见到。咁就大家等一等啦，如果大家真系好想睇，咁就被初初大家都预计呢套系 Arrival 再加呢个特苏鲁神话啦，系咪 啊？系啊，系啊。 喂，咁应该又真系好正嘅，系咪啊？咁我哋今日讲风湿啊，咁即系冇睇啊，错啦。咁我既然 promise 大家要讲，我一定死都死俾大家睇 ，OK？OK？ 、okay? 你唔好理我去导演屋企睇定边度睇啊，定去咗 Natalie Portman 屋企睇啊，你唔好理啊。总之我啊睇咗啦，终于 OK？ 嗯， 哇， 点咧？ 结果我好同意呢个派拉蒙嘅策略，睇完之后，喂，真系由头到闷到你去尾。嗱，我唔系话佢衰啊，我唔系话佢衰啊，但即系之前咧。就算悶都好啦，或者即係佢哋話唔好睇嘛，但係我係冇嘅喎，我係由頭即係覺得有趣到尾嘅，即係起碼佢係一人一景咁，但係佢個故事係有條線，你會一路估嘅嘛啲嘢。但呢套照嘅係啊，係咩？唔係喎，竟然又唔係喎，佢反而係平鋪咁講啊俾你聽喎。 哦， 竟然係咁嘅，咁咁樣即係我係冇嘢要估嘅咁。咁呢樣嘢咪就係冇咗嗰個一路去要猜謎嗰樣嘢，即係當然佢呢嘢好怪嘅，咁但係怪啫，但你有冇個謎啫？佢又唔算㗎喎，佢只不過係怪㗎嘛。係啦，咁你 expansion 就係你由到尾個謎就係、是、到底嗰個女機人係有冇感情㗎嘛。咁呢樣嘢就係你由頭估到尾，你唔知㗎，你咪不斷係 back and forth 有定冇有定冇㗎嘛。 咁你睇睇下又好似佢有喎，睇睇下可能係假喎，一睇又唔係喎，又好似係有喎，咁你就 keep you guessing 呢樣嘢叫做，咁你就估到尾，最尾就開估，原來個女機人咧講 Ex Machina 唔係呢套啊，咁好多人都未睇嘅，知唔知啊，大佬好大鑊啊真係，咁最尾就話俾人，原來個女機人咧真係扮有感情嚟呃嗰個男主角咧，去令佢可以逃離嗰個實驗場嘅啫，咁最尾就話咗俾你聽，個其實佢係冇感情嘅。原来感情咧系你人类自己一厢情愿投射嘅啫，佢亦都唔系女嚟嘅，佢只系一个 AI 吓， 系 吓，佢制造咗女嘅形象都系去呃你，等你吓帮佢嘅啫。咁所以就 OK 嘅，你系由头估到尾，咁最尾你知道 真相咧。即系有个悬念喺度，等你追 来。系有悬念等你追来咯，要估。咁最尾佢系有个男主角混咗喺里边等佢等死嘅，即系佢自己就走咗出嚟咁样，哇咁衰嘅。咁你一齊走都得嘅啫，佢又唔係，佢只係唔理佢嘅，原來佢就係自己走都就算㗎啦，咁殘忍嘅，咁哦原來 AI 就係咁㗎啦，即係佢嗰套戲係咁樣話俾你聽，係係 AI 有感情呢係你人類自己天真嘅啫。 OK， 咁嗰個就好有趣啦，成件事啦，咁成件事亦都係三位演員其實都做得好出色，當然佢有嘅，有其他女嘅人都有，即係有演出，但嗰啲就唔係有咩嘅啫，即係出嚟行行企企嘅就唔計啦嚇。咁三位主角其實做得好好嘅，的確嚇。咁導演功力都好高嘅，睇得出。咁好啦，咁今次呢套睇嚟就即係再創高峰嘅，諗住係咪啊？咁點知就都幾高嘅，真係係 啊， 係啊，高得滯。咁就我都睇到真係唔係好頂得順嘅，的確嚇。即係我啲。即係我都未係高端觀眾啦，係咪係可能都係未夠高端，係可能都係唔係最低啫，都低嘅可能係。咁未能夠領略嚇個中嘅趣味，係咁因為咧，其實睇完嘅人有啲讚都好緊要嗰啲啦。咁即係當然從娛樂出發，你預咗唔係嘅， 係我哋都講過， 我哋都講過嘅係。咁但係我哋都 OK 呢啲戲嘅，咁但係咧，哇睇到我哋都嗌悶嘅咧，咁就真係。真唔敢推薦俾大家啦，老實講即係我哋係壓上自己啲屋企人嘅，你明唔明？做節目即係隨時俾人問候老母嘅，咁喂，咁呢套我真係唔推薦啦，係啦。咁不過咧，即係大家係有興趣挑戰自己嘅極限嘅朋友咧，就可以等即係如果你本身係北美或者內地嘅，咁如果你見到戲已經有做，你可以入去挑戰一下啦。挑戰你自己啊，係啊。唔係挑戰我哋啊，挑戰你自己嘅忍耐力係啊。咁啊，或者到3月12日係咪？咁大家試下 Netflix 度睇下，或者各大地方睇到啦。到時就唔知 Netflix 啦。咁大家再親自睇一次，咁就比較好啲。咁我相信亦都有朋友會覺得好睇嘅。咁即係我自己就覺得悶咗少少呢套戲。係啦。咁可能 Natalie Portman 亦都唔再後生啦，係咪？唔再係。做雷神嗰陣都仲靚妹啲，而家即係都真係你睇係一個女人啦，已經係一個好女人、好中女嘅 feel 嘅嚇。咁成件事的確冇啲乜嘢好養眼啊，會令到你去係啊，即係嗰啲景養眼啲，反而。 我嗱，因為我就未睇啦，咁我就睇過本小説嘅，咁佢拍嗰個禁區 X 裡面個感覺其實係點嘅咧？其實會係。 是好奇幻嘅，你好似睇緊幽靈公主咁。 都係好怪嘅，其實係。 佢係靚嘅喎。 哦，即係唔係詭異嗰種嘅。 唔詭異嘅，靚嘅，即係佢有啲植物就好似人生到好似人咁嘅形嘅，即係嗰棵樹。係 啊係啊係，原著都有講嘅。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佢就算話嗰啲有啲喺啲屍體度咁爆開咁生出嗰啲嘢都好啦，咁但係你見到雖然佢有骷髏頭又成，咁但係你睇落都係一個佢都係靚嘅，睇落去 即系佢个画面咧，特技系做得靓嘅，其实系做得好靓、 哦。都 OK 嘅，靓嘅。唔系，其实佢拍摄都靓嘅。 OK。 佢拍摄系靓嘅，咁但系 演出好唔好啊？ 咁演出都无懈可击嘅，咁但系你嗱，但系因为 Natalie Portman 呢个角色咧，原来佢唔止系一个生物学家嚟，佢当过兵嘅一样。 系。 即係佢呢個版本啊，我唔知原著有冇啊。佢話佢同佢老公 提及過嘅， 佢同佢老公咧，即係鋪咧，本身係軍佬嚟。咁佢話佢根本就喺軍隊嗰度認識嘅。佢話根本其實佢都當過幾年兵，咁所以佢好犀利嘅。佢揸住支機關槍咧，其他嗰啲女係科學家嚟嘅啫嘛。咁佢有條鱷魚，手上鱷魚嚟嘅啫，嗰只嚇唔係咩怪獸嚟嘅。咁手上鱷咗啫，佢哋射咗幾槍，佢死啊驚走啊！ 咁佢就唔理，跪低喺度咧，系咁射，卜卜卜卜卜射到死为止。咁真系 强悍嘅，其实佢系 佢强悍嘅，系啊。 嗯， 呢度直情系强啊，即系佢系成队人。 咁啊，同个小说嘅性格其实又 佢系成队人唯一有战斗力嘅，你可以咁讲，或即又唔系嘅，佢另外有一个都巴辣啲嘅。咁 咩勘探员啊嘛，另外有 系啦，嗰个都唔系小嘢，但系咧，似乎佢先系系啊，直情。你成睇緊嗰啲咩 G.I. Jane 啊，以為睇緊咧，即係嗰時啊， 即係軍婆嚟㗎啦，真係一個 軍婆嚟㗎，根本係。但佢平時又唔係嘅喎，你平時咧覺得佢好似好弱咁喎，都唔知點解打起上嚟，突然間又好似第二個人咁嘅。 嗯。 但總之需要戰鬥嗰陣，佢係可以戰鬥嘅。 係。 轉模嘅可以轉咗第二個模 ，battle mode 咁啊 ，system change 咁樣啊，即係唔知啊。咁你覺得好似都幾得意嘅嚇，咁 我想問下啦。佢呢個探險隊有五個人，佢咪多翻文字學家？ 啊，我記得啦，佢細個應該同阿 Leon 學過點用槍啊，因為係佢記得。佢另一個平行世界喺四個手都不太冷嗰陣學過，可能係。 哦，原來咁。 用翻出嚟係嘛？係啊。小兒科啫。 我就係問嗰個探險隊，今次係咪五個人 㗎？係。係，今次係連埋佢五個人嘅。 文字學家係。 佢又 即系语言学家系咪又系一个？ 佢又好似又唔系嘅，我唔记得嗰系咩喎？即系我又唔记得佢每一个系咩学家，好似都唔系嘅。 即总之系五个人佢哋。 总之系五个啦，总之有个心理学家就带头嗰、那个 阿伊莎嚟嘅心理学家 阿毛咁样吓，咁佢就阿 Leto Portman 就系生物学家，咁其他我真系唔记得系咩，即系都系科学家嚟啦。总之系咯。 系，应 该唔系咁重要嘅，好似唔系咁。 我 点讲 过嘅，其实系 有，但系即系可能佢倾偈嗰阵咁咪吹水咁咯。即系佢最初 系都系唔讲自己名噶，都系讲嗰个 pose 啊，都系。哦，唔系喎，有名喎佢哋。 哦，佢哋嗌名嘅。 有嘅系，佢哋嗌名嘅里边系，佢直接嗌名嘅。阿 Les 可能叫做 Lila 嘅。 系， 佢哋直接叫佢做 Lila 嘅，冇话 有 冇 出发前系催眠咗佢哋先。 冇 嗰啲 都冇。 都冇 嘅，佢哋其實咧，只不過喺個基地度咧，就喺度做嘢嘅啫。咁佢哋都話咧，佢喺基地度做咗幾年嘢嘅，即係其實佢唔係突然間召佢哋嚟嘅。 哦，即係唔關事嘅，唔係話佢想自愿入去咁就招募。 即係佢哋都係喺個基地，即係出邊有個監察站咁樣喺度做咗幾年嘢。咁跟住佢哋見嗰啲人又唔翻嚟，咁不如今次我哋去啦咁嘅啫。即係你當係咁啦。 嗯嗯嗯嗯嗯。 系啦，即系祖月女博士咧，见生咁个人啊，自己坐埋上去揸咪算咯，系咪？即系有少少系咁嘅啫，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唔系揾翻嚟嘅，系啊， 嗯， 即系冇三一初都咁醒啊，叫阿女咧翻学校揾三个兵翻嚟揸三一啊嘛，死都冇乜所谓啊。第一集啊聪明啲，第二集唔知点解到 G 嗰阵佢就话自己坐上去，不过可能都系苦肉计啊，叫咗人呃咗嗰个把打棒球嗰个嚟啊嘛， 系， 结果都冇坐上去嘅，佢講啫，系佢仲着木屐上去先犀利啊嘛，系咯，系啦，冇嘅，冇上到，臨上之前嗰條友話頂替佢噶嘛，系咯，如果大家有睇過三一你就知啦，咁你就當差唔多啦，總之嗰班所員就無端端話佢哋去，咁原來嗰個心理學家咧，本來直情係佢哋嗰個研究隊嘅阿頭咁滯嘅， 應該係嗰個研究所嗰個所長嚟嘅，其實 係啦，係啦，冇錯啦， 係啊， 即其實佢已經係頭阿頭嚟嘅，咁今次就變咗係佢哋咪成班人話今次不如我哋去啦咁樣，即之前派去嗰啲人都冇都唔掂，咁不如我哋自己去啦，佢係咁樣解釋嘅。咁啊 ，Lateral Portman 咧係咁啱咧，因為佢哋捉咗阿 Paul 翻嚟咧，即阿 Paul 就係無端端出現翻喺屋企，咁跟住就突然間病發，咁佢就叫救傷車，但係就突然間啲軍隊就截住啊，救傷車就滴咗佢哋翻基地，咁就去咗嗰度啦。 嗯。 系啦，即系成件事都好 ever 嘅，你谂下系咪？ 系 咁翻咗个 nerve 基地度，咁咪咁阿 Paul 咪瞓咗喺度啦，一路吓做咗凌波丽咯，佢吓， 嗯 吓，咁咪喺度话咩？等等， 系训练啲乜嘢噶？佢哋会 训练咩？冇训练噶。 即系一听方文去入去之前，使唔使做啲咩准备啊？ 唔使噶， 就冇乜嘢准备嘅啫。其实 佢哋其实之前咧就喺个天台度食嘢嗰阵，咁突然间。三唔識七咁吹起上嚟咁樣嘅咋？ 哦，咁就早咗對 講。係啊，冇錯啦。咁當然未必係因為咁而早嘅，但係意思就喺嗰度開始第一次傾偈咯。 嗯。 咁就好 casual 咁，大家又好開心咁嘅喎，好似一班女人。 哦，即係唔係話嚴格挑選有啲咩人員？ 佢無厘頭嘅，冇。 佢就冇。 咁 Lateral Portman 係咁啱，因為架 Paul 捉咗翻嚟，所以又跟咗你翻嚟嘅啫。 哦，咁樣。 系啦，即系唔关事嘅，佢本来应该，即系如果佢系一个家庭主妇咁，我就可能我谂佢都照升咗去嘅。 哦， 唔系，即系当然唔会啦，因为佢咁啱，佢都系一个科学家啊嘛，咁同埋嗰个心理学嗰个又知道佢系阿 po 个老婆啊嘛，咁佢咪即系觉得都，但系佢就隐瞒咗呢样嘢嘅，其他队员系唔知嘅，其他队员可能真系以为咧佢系专登即系搵一个科学家翻嚟嘅啫，佢唔知道系嗰、那个，佢唔知道有咁嘅关系嘅，咁所以佢中途咧知道咗之后咧，佢哋又突然间出现咗啲内讧嘅。即就话啊，你哋咁多秘密噶，咁即系你一定有阴谋啊，咁大家咪喺度，佢话绑住咗佢哋嘅嗰个后屘嗰、那个系咪嗰个叫做系咩？你话系冒险家噶，即系嗰个 咩？勘探员啊，因为佢有一个 绑起咗佢哋嘅，即系嗰幕系无端端玩咗一个对星嗰幕，即系无端绑起晒啲人咧。 哦。 咁但系佢哋又唔系怪型，咁佢又冇咩嘢嘅，咁原来后屘嗰只怪嘢咧，好似野猪咁嗰只，就走咗入嚟。咁結果咪逐個控咁咯，嗰度咪做咗一場有啲似怪型咁嘅感覺。係， 我喺 新加坡 有 睇。係啦，係啦，係啦，就係、是、 嗰段 係。 係。咁啊，你 如果只怪咧，就識嗌咧，就嗌 help 嘅喎。 哦。 即係佢學咗佢哋，學咗佢哋講嘢，即係佢又唔識講嘢嘅，但係佢個叫聲好似會模仿到人咧，嗌救命咁嘅聲，咁啊引你去咁咯。 嗱喺翻原著嗰度咧，呢只怪獸就冇同佢哋有咩正面接觸嘅。佢哋只不過夜晚扎營嗰陣時候，即係營地扎營嗰陣時咧，佢係聽到遠處就有一隻怪獸喺度叫嘅啫。 哦， 就冇話控埋佢哋側邊就冇呢一樣嘢。 亦都唔會叫人聲嘅。 佢冇講係人聲，佢話係好淒厲嘅叫聲啫，定係講。 係。 就唔係人，即係唔係人嘅聲音咯，其實係，即係一啲怪野獸嘅叫聲。佢哋嗰個書嗰個形容就係、是。係。嚇、啊，應該就係講緊呢一隻怪獸嘅。 係。 係啦。咁Little Woman 有冇話感染到一啲包子啊嗰啲咁嘅嘢㗎？呢個電影 呢度就佢又冇啦，好似就係、是、好似另外有一條黑妹又瀨咗啦。 另外條黑妹即係咪上次雷神三嗰個咩女武神啊？ 咁、我唔知啦，就個呢度變咗戴眼鏡嘅。 啊，應該係嗰個啦，應該係嗰、那個。 喺呢度佢就好諗嘅。 嚇、啊！ 林志志嘅呢度就 嗯。但反而係佢有機會感染咗。 咁佢咪變咗？唔知係咪變咗棵嘢啦？最尾係咪佢冇講啊？即係將佢行咗個森林度，乜咧？佢嚟跟入去咧，就見到好多一棵人形嘅樹啊，嘅花啊。 係。 咁係咪佢哋會變係人變嘅咧？定係咁啊？唔知啊，佢都冇解釋。 佢又冇解釋。 係、冇解釋嘅，唔係、即係雖然佢冇解釋，但係你係唔會問嘅，因為佢已經怪到咧超出咗你會問啊。系啊， 即系咁， 唔系咁系噶，你怪到某个程度，你唔理佢噶啦，你已经超出咗你可以，即系你话咩都得嘅一个地步，咪先？我仲问嚟做咩啫？ 嗯，会唔会就系因为佢净系改编咗第一部，所以会好多 啊？冇错， 谜团都冇讲过咧，系 啊，唔系佢其实佢自己揾咗啲解释咯，可以话系，佢唔系冇解释啊，佢系即系佢其实已经隐约俾咗个理由你嘅。 系、 即系同埋，其实咧应该系唔会再有第二部嘅，因为佢最尾烧咗个灯塔嘅。佢其实开头咧系影住有嚿好似陨石咁嘅嘢跌落地球先嘅，咁佢就跌正嗰个喺个。 开头有啲船先嘅。系啦，有 啲嘢唔知点样烧着咁跌落大气层嘅，唔知咩嚟嘅。咁佢就咚咁好快嘅，即系咁咧应该系嘅。咁啊直炒入嗰个灯塔度，跟住就开始有个咩？咁嘅異極異象咁樣開始出現咁咯，咁，但係佢又冇解釋得好清楚嘅，咁同埋咧一般人又好似又唔知道有樣乜嘢嘅喎， 係因為我睇翻原著咧，就係、是、政府就係冚住呢件事嘅，所以就其實好少人知道會有呢個禁區 X 係存在嘅啫，係 啦，咁一開場咧，佢就喺翻個正常個大學裏邊咁啊 ，Little Boy 喺度教緊書咁樣。即系镜头一转，影喺呢度嘅，咁佢就系讲紧癌细胞嘅分裂嘅。咁我就觉得佢呢度咧，其实系用咗癌细胞咧，去解释紧嗰嚿嘢嘅，即系嗰个所谓Area X 嘅。即系其实佢就好似系一个癌细胞咁，佢不断变，不断mutant 咁样。 有冇讲呢个 X 禁区系会不断扩张？ 我会咁啊有，系咁有癌细胞 都有呢样嘢嘅， 癌细胞都会噶嘛， 扩张嘅 系啊，会啊会。 咁我哋入去系点样入去嘅咧？因为本 就咁行入去， 即系冇特别嘅通道啊，定系点样嘅？ 冇，总之佢咧个 area 咧就好似一个大番碱铺，即系大家吹番碱铺咁啊，即系只不过你见到佢好似有啲好似彩虹光咁嘅嘢，咁样一个透明咁样。 咁樣佢就話係嗰個地方嚟㗎。咁就咁行得 入去 啊，冇冇 係 啊，行啊係㗎，即係你行唔行啫，即係冇冇嘢阻住你 嘅。因為 如果你夠僵人都入得嘅，係啊。 本書嗰度咧就有解釋過少少嘅，喺第二部嗰度啊。第二部嗰度咧就話開頭就發現咗呢個禁區先，咁佢咧就揾啲兔仔啊，即係揾唔知幾千隻兔仔咧，一次過衝入去睇下會發生咩事，仲將啲鏡頭綁喺只兔仔嗰度添，即係睇佢衝入去嗰陣時會有啲咩事。咁佢發現咧兔仔一衝入去個殺欄咧，全部消失曬嘅，同埋有啲兔仔就經過到危險啊。就會走翻轉頭，即係搏曬命變咗野獸咁樣，衝翻轉頭， 唔肯入去， 死都唔肯衝入去嘅。但係有啲被逼衝入去嘅咧，就喺剎那之間就全部消失嘅。 哦， 咁跟住隔咗再一排咧，就會出現咗一個門口啊，即係有個通道啊，佢哋先至可以喺個通道度行入去嘅。即係原著就係咁講嘅，係啦。我即係佢而家呢度又冇咁複雜啦， 冇咁複雜嘅喎。 因為佢哋再解釋話可能嗰個禁區 X 同個門口係分別兩批人做出嚟都唔定嘅。 哦。 又或者個門口咧，你人類以為係俾你行入去啫，其實個門口可以係俾裏面啲嘢行翻出嚟噶嘛，有機會係。 係。 即係佢特登做出嚟俾裏面啲嘢行出嚟都唔定噶嘛，其實係。 嗯。 即係佢就有一個咁嘅解釋嘅，如果喺第二部嗰陣時就講到，係啦。咁我諗我諗佢冇講到呢度咁遠㗎喇，應該呢度。 佢最尾成燒鬼咗個燈塔咁，你話係 囉， 即係冇咗㗎喇，嗰個咩 AMS 應該消失咗㗎喇。 但係嗰個 AMS 應該好大喎，唔定止個燈塔嗰 個。因為嗰個係個核心嚟㗎，佢燒咗度你就見到後尾呢一路崩潰嘅。 哦，即係成個。 即係佢出面呢有啲好似透明玻璃樹咁嘅，咁佢咪一路啲玻璃樹燒著，一路燒著，咁咪一路燒出去，咁咪冇咗。總之冇咗㗎，佢都講最後話嗰度係冇咗㗎。 即係完咗個 故事。完咗，你想唔想知個？我其實講咩分分聽嘅，呢度講唔講？ 都可以啊。 你係咪等到三月幾？同埋呢套又唔係話。 三月十二號再講。 唔好啦，講埋啦，係你唔係呢套，我覺得唔係一個 ending 定唔 ending 嘅問題㗎，你係你頂得蒲同唔頂得蒲嘅問題嚟嘅啫。其實你亦都唔係嗰個唔係咩謎嚟嘅嚇，到咁到最後咧，其實我一簡單講啊，呢個故事咧，由一開始咧已經係 Letter Pullman 翻咗出嚟之後咧，去同翻嗰啲科學家講翻成件事嘅一個過程嚟嘅，係佢嘅一個盤問裏面嘅一個佢嘅敘述嚟嘅啫，咁所以一切嘅嘢都係從佢嘅角度同埋佢個口講嘅，即係演繹，未必係真 的。 咁所以佢變咗裏面亦都包含咗好多同阿鋪之間嗰啲即係回憶呀、啊、發夢入面見到啲嗰啲過程，所以有好多阿鋪嘅都。好啦，咁中間啲唔講啦，咁最到最尾係點？最尾當然佢發覺係即係出現咗一個同佢自己一樣嘅嘢啦，咁初初都唔係同佢一樣樣嘅，初初係一個亞人咁嘅嘢嘅，一個咁黑色咁人形嘅物體，咁但係佢就會同佢做埋同一樣動作呀、啊。做埋到一樣嘢嘅，咁但係你打佢呢佢又會打你喎，咁但係佢打你嗰陣就唔係做埋到一個動作啦，即係打一打，咁就唔打嗰陣呢就大家做埋同一啲動作嘅，你咁行佢又咁行咁不斷。 即係好似模仿緊佢咁樣嘅，其實。 似係咁啦，係。 喔， 似係咁啦，咁但係佢後尾就真係變成嗰個 Letter Pullman 樣啦，咁即係佢就話佢就總之就搵個燃燒彈定乜鬼嗰嘢就燒鬼咗佢咁，咁跟住燒咪燒埋個燈咁，佢總之 Letter Pullman 個新人就走咗出嚟，咁佢咪咁樣解釋話佢咁樣逃出嚟囉，咁你以為咁就完㗎啦係咪，咁最尾咁佢又問咁阿 Po 而家點呀，咁阿 Po 唔係死咗，佢就瞓咗喺個基地度，即係 cancer 咋嘛，但係佢未死嘅，即係佢呢個版本佢係未死嘅，重病嘅啫。咁佢話阿鋪因為呢個地方燒咗之後，佢就突然間奇蹟康復喎，話真係好返曬喇喎，咁樣哦，咁就快去見佢啦，咁兩個攬埋一嚿之後呢，突然間兩個隻眼就變咗色啦，咁你話係咩事？ 哦，即係兩個都已經係空出嚟嘅，其實唔係真正 的，即係裏面嗰啲嘢整出嚟嘅一隻， 走咗，其實裏面嗰啲嘢走咗出嚟， 係啦，冇錯啦，即係你唔好咁理解啦，其實我覺得佢呢個版本啊，佢呢個版本啫，我覺得佢係講緊一個新伊甸園，而佢哋就係亞當同夏娃。 哦， 我就覺得佢其實有啲個講法就其實好 Eva 嘅，即係話其實可能我哋個世界咧最初都係由咁樣開始，咁係咪我哋都代替咗之前啲物種咁就變咗我哋嘅？咁其實佢哋就係下一個物種咁咯，即係我覺得佢係咁。 嗯嗯嗯， 即係其實佢係講一個咁嘅故事，即係其實佢又唔係話。好怪嘅，佢又唔係話佢哋係咩 evil 嘅存在，又冇咁講嘅，你只不過係新嘅 新嘅物種嚟嘅啫，咁佢新物種就可能將之前嗰啲物種嘅 DNA 再重新組合過，咁即係佢係咁嘅，佢唔係話係係壞嘅，又唔係話咩惡魔啊，冇咁講嘅。 嗯， 係啊，即係佢就係咁啊。 哦，就咁聽，其實個故事都算都幾有趣嘅喎。係， 如果係冇錯，但係即係我咁講啊，你 Eva 嘅故事好有趣咯，你都需要佢嘅分鏡啊，都需要佢個過程，你要打得好睇噶嘛。咁如果 Eva 係好似呢套戲咁得個噏字，你都唔掂啦。 即係佢其實好平淡嘅成套戲係變得。 啊，好悶啊，唔止平淡。 哦。 唔止係平淡，即係你連發生事嘅時候咧，唔係你連發生事嗰陣，你都唔覺得好發生緊事啊！嗱，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過《鋼之煉金術士真人版》，可能你會明少少啦。 嗯， 即係明明打一副飛起啊，應該係嘛，但係都唔係好緊張嘅喎。 都 係 得個急字， 唔係即係佢係打緊，但係你感覺唔到有啲乜嘢好 嚇，係 感覺唔到有啲乜嘢嘢嘅。 嗯，系啊，啱。 咁就系咁咯。咁所以变咗，呢套咧，我真系唔敢推介俾任何人。咁如果你自己系自发想挑战下自己嘅，就睇啊。或者你真系咁好奇想喂，咦咁嘅戏，咁咁怪咁，点都望下啦。反正嗱， 我就无论如何都会一定睇噶啦。即系我都因为我中意原本嗰个小说。 系你要对比一下到底佢嗰个差异嘅呢个要。 我无论如何都一定。及住睇㗎啦，其實 因為原本本書的確好多書迷嘅， 係啊係啊。 咁而導演咧，佢就話拍呢套戲嗰陣咧，佢淨係睇過第一集本書嘅啫，所以佢就話係第二三嗰啲嘢佢就冇，即係佢冇 consider 嘅，就包括 咧。即係個作者解釋嘅嘢，反而佢唔知嘅，其實 佢 有機會 嘅，冇嘅，因為你都知第一本書冇解釋噶嘛，咁所以呢啲解釋我諗係個導演自己諗出嚟嘅啫。就唔關個書事，咁同埋最重要就係咧，佢對呢個女主角同埋心理學家嘅描寫咧，其實第一集就冇講係咩人嚟噶嘛，但係第二集似乎個描寫咧，佢哋就亞洲人或者係紅番嗰啲嘅，即係佢形容啊，即係其實就係啲頭髮黑啊，個即係個頸骨都比較高咁嘅，咁就唔會係白妹嚟嘅。 嗯。 咁即係話咧，呢班隊員咧。就算唔係全部黑人，唔係黑炮咁，全部黑人都好啦，因為肯定係有色人種嚟嘅全部。 嗯。 咁即係如果呢套戲咧跟原著拍咧，應該攞獎嘅。 嗯。 即係根據我推論啊，即係如果呢套戲你係全黑人做，係咪？係。係咯。再加埋咧，佢裏邊咧，佢裏邊亦都有講呢度啊，我唔知原著有冇啊。佢話咧，啲方文咧。阿 Paul 唔喺度嗰段時間，佢有同過一個黑人嘅上司，即係有一腿嘅。 黑人上司， 即係總之有上司啦。呢度演出嘅一個黑人嚟嘅。 如果你講黑人上司有一腿咧，應該咧就係 大學裏邊 之後發生嘅。如果係原著有機會係， 係、 哦，但係佢呢度就話係大學發生。 係啊，佢即係佢喺個回憶度，佢有咁講翻咯。佢唔係一開始講嘅。咁當然佢又話好後悔，咁所以就同嗰條友講又唔好見我哋咁樣咁咯。其實嗰個黑人咧，有一開場嗰陣有出現過嘅。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都只不過出現喺佢學校嗰段時間有出現過咯。 咁都係少少嘅啫，其實。 少少嘅啫，係啦。咁如果嗰度你轉埋做機咧或者 less 咧，咁係咪呢套應該係另一套月亮喜歡男咁咪應該攞獎咯？係咪？係。你只需要有嗰個元素就攞到獎噶啦嘛。 嗯， 只需要全部黑人，咁黑炮又会成为吓，即系史上最好嘅英雄电影，或者系即系就算你讲票房，佢而家都排紧第，暂时啫，系排紧好似2023系嘛？ 系啊，即系你话世界定香港啊？ 世界好，香港都系啦。 香港 因为中国系未上噶嘛，仲有。 哦， 系 啊， 未计啊，即系意思系咪啊？咁即系话咧，如果你到时埋单计，佢分分钟系票房最好都唔出奇嘅。因为呢一刻啫嘛，佢计呢一刻啫嘛，咁其他埋咗单噶啦，佢未噶嘛，佢而家都追到上嚟二三咯，咁佢随时系第一位，唔奇啊。 系 嘛？呢、這个世界左交啊多啲字系咪？ 嗯， 啱唔啱啊？咁当然我对黑炮嘅评价就唔好啦，系咯，即系我睇翻啦，终于吓咁啊之后系嘛，上一集录音提早攞咗未睇嘛，睇翻我嘅评价呢个系最差嘅 Marvel 电影，唔好意思。 系，即系喺任何角度嚟睇都系 差过李安嗰出《 即系无论喺即系差过神奇四侠新嗰套， 差过绝对差过。 哇，咁大镬！ 甚至乎， 唉，差过 Inhuman 就好大。 真系唔系真系，真系。 哎呀， 我个评价真系咁，唔好意思，即系一啲好胶嘅嘢嚟嘅啫。 系， 嗯，系咁啊，咁咪讲翻呢个先。 系讲翻呢个，系 有冇嘢要讲？系啊，即系。 如果對比翻個原著，佢係真係改動得都非常大啊！因為可能真係好似你咁講，個導演係冇睇過二三啦。因為佢其實好多迷題。 即係頭先講翻話啲人就話佢 whitewash 咗啲角色啊嘛，即係就話原本啲角色都唔係白人咁樣。咁佢就話其實佢冇睇過嘅， 係咯， 係啦，佢冇睇過第二三嘅，所以其實得二三話佢哋唔係白人啫。咁佢就咁樣講咁樣，係啦， 解釋翻係。 係啦，咁佢自己即係睇完第一嗰陣自己幻想嘅啫。咁因為第一嗰陣的確冇乜描述嘅，係啦。 系，系咯，因为全部都系啊 ，Nathan Fillion 自己嘅口述啊、自述咁，所知道嘅其实都真系得好少嘅啫。 系， 即系如果喺正面。 咁呢一套戏，除咗嗰两个系白人之外，其他都有色咧，其实佢已经系吓，即系已经系谂咗噶啦。 系啊，系啊，系 有色人种 嘅。睇翻嗰啲 cast， 其他都唔系白人嚟嘅，其实好多，好大部分都。 但系如果连嗰两个都黑埋咧，咁呢套应该系黑炮嘅呢一套嘅。全部黑妹主演，即系揾翻黑炮嗰班女咯，做翻咯。 嗯嗯， 得唔得？ 嗯， 系咯。 不过如果好似你听你咁讲，佢拍到咁样，应该都救唔翻噶啦。如果系咁， 嗱，即系呢套戏咧，就我话冇 pop up 啦，因为其实阿 Paul 同阿Leslie Portman 都系星战啦，系啦。 系。 咁我睇嗰陣我就冇感覺有星戰嘅感覺嘅， 嗯， 即係呢度係唯一成功嘅地方啦， 嗯嗯嗯，即係佢哋擺脱到嗰個形象嘅，其實都可以， 嗯， 咁阿 Paul 咁啊好擺脱到，真係好唔同 啊 ，Paul 做得好唔好啊？喺呢度， 阿 Paul 咗好唔好啊？佢咪新人嗰個就好開朗嘅咯，跟住佢嗰個複製人嗰個版本咪好似。機械人咁嘅咯，即係冇乜表情， 其實都冇乜得發揮嘅啫。其實佢呢個 咁難啲，因為其實佢都只不過係即係成日出，但係都係喺啲回憶度啫。即係佢唔係話係好似你平時有啲做戲咁咧，係一路喺度，你好難嘅嚇。 咁啊係， 係啦係啦。反而上一次 嘅描述都好 係啦。上一次 Expansion 啊，雖然佢唔係飾演一個靚仔啊，佢飾演一個博士，咁仲要剃曬光頭、留曬須，咁但係反而上一次佢嗰個即係有俾佢演出嘅機會好大，因為得三個人啫嘛，成套戲。 咁啊係，嗰個角色嘅發揮機會係 好好，係啊。其實佢就算星戰都冇用嘅。老實講，鋪喺 Last Jedi 入邊，即已經叫做出多過第一集啦，但係佢都係喺度嘅啫。你覺得係？ 係 都係喺度嘅啫。咁其實佢都冇乜。大機會俾佢演出，咁反而 Ex Machina 係佢最多演出嘅一套戲咯，暫時。 Okay, 即係如果計科幻咧，我唔知佢有冇其他戲啊，好嘅，即係計科幻片係咯。 係咯，我睇都係睇過呢幾部啫，其實都係。 咁咧，最 important 就的確係由頭帶到尾嘅。咁但係咧，可能大部分人都係苦口苦面嘅呢度。 哦。 係啊，咁同埋再加上佢已經唔係後生女啦嘛，係咯。咁上次做雷神嗰時候都仲 young look， 咁而家唔係啦，咪而家都真係。 冇错， 即系中女碌咁，你仲有冇觉得套嘢有任何嘢养眼就冇啊？最弊就系、是，即系唔养眼，最弊就系咁，系咁一 嚿五样 ，OK。 咁咁样新年讲少少啊，使唔使？ 系咯，新年有咩意思？ 我意见就冇乜嘅，咁因为我都净系睇咗嗰个 trailer 啫嘛，咁但系我睇 trailer 又唔觉得有咩问题喎，个感觉上啊。好似都啊好奇幻啊好奇怪啊，应该入面见到好多好怪嘅嘢啊，啊或者应该会有啲好神秘嘅事啊，佢哋又可能喺度估嚟估去啊咁样，咁但原来就乜都冇咁啊，应该真係几失望啊。 唔系，其实佢唔系乜都冇嘅，因为佢比较平铺啲嘅，佢唔系话即系你嗰个解谜性呢其实系。点讲咧？唔系话有怪嘢你就系解谜啊嘛！即系你如果嗰样嘢怪嘅系怪到超出咗你会去谂到嘅时候，你会放弃唔会去估嘅。 哦、oh, ，OK， 即系你话点啊？ 简单，你平时系啦系啦，即系你平时会去解谜。喂，我俾件凶杀案你都仲有得谂嘅，咁你就会解谜啫。喂啊，呢个密室杀人啊，点可能嘅咧？咁样咁如果你嗰系现实世界，我同你谂下点可能啫？喂，那个魔法世界嚟嘅，随意门又得，奇异博士咁又得，咁 咁我有咩要諗呢？咁佢乜都得啦，你好易好易罰失殺人啫，係咪？你明唔明 啊？係 係， 即係你要有翻一定程度嘅可被推理嘅部分，咁你先會去估嘅。咁如果佢怪到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啦，咁樣咁你唔會再去估咯。 Okay. 即係你已經去到 fantasy 嘅程度嘅，咁你當魔法啦，係咪？即係你點會估？即係你會唔會問點解有兔仔揸住個陀錶話趕時間趕時間？點解會同阿風老子一齊去開茶會？你會唔會點解飲完又點解愛麗絲會變大縮細？咁你唔會問點解嘅？咁你嚇？問嗰個傻嘅喎，係咯？咁佢已經去到 fantasy 到差唔多去到呢個邊緣㗎啦，咁。咁嘅時候你咪當佢去咗夢遊緊仙境囉，係咪 ?ok, 係囉。咁而佢其實最尾有冇答案㗎？咁你又預佢都冇㗎嘛，最弊就係。 係。 係囉。即係其實佢應該都唔會俾到答案你㗎嘛。咁你會唔會去估啊？咁其實你都係 sit back, relax, 睇下佢點再發展啦，咁樣㗎嘛。咁而人同人之間嗰個猜忌呢，佢又唔係咁嚴重㗎喎。佢係有嘅，但係又冇一般啲戲咁嚴重嘅。 嗯， 一般啲戲好嚴 重。同埋你有得啦，睇你破安文喺度咁可能嚇、啊、都黑天鵝咁樣咁嚇佢啊班友咧互相猜忌都好勁啊或者鬥啊，甚至乎你殺我殺你啊咁樣咁都冇咁。 佢有呢個成分啊，但係呢個成分佔得唔多啊。 嗯 嗯， 係啊。唔係佢套戲一個好主線或者一半都唔係嘅，即係中間發生過一個咁嘅，都發生過嘅咁咯，但就唔係好重好嚇，即係同埋佢唯一嗰個點就係佢突然間發現咗佢就係阿鋪個老婆啫嘛，咁其實有咩 都冇乜大不了啫， 唔係咁佢哋咪覺得其實中後邊有好多黑幕咯，佢哋諗 係， 咁但係其實都冇啊。咁所以咪就係其實嗰、那個同埋跟住好快已經隻怪出現，跟住佢點要一齊打怪，咁你咪好快已經即係反而冇一齊打添，係啦，咁你變咗你嗰個猜疑唔係一個好重囉，你唔係好似怪形咁呢由頭到尾估到呢邊個係你隻怪邊個係隻怪就變出嚟呀，咁係咪咁佢亦都冇㗎，佢綁埋一齊嗰度又唔係話其中一隻怪獸咁都冇呢、這個你都冇呢個懸疑位其實。 嗯 咁最弊觀眾又係知道佢哋冇嘢㗎嘛，咁你諗係有咩啫，只不過嗰啲人自己諗多咗啫，咁你對觀眾嚟講有冇懸疑呀？ 係囉，其實應該要觀眾唔知咁樣，咁然之後有佢哋又喺度又互相 觀眾知道係冇嘢 㗎 嘛， 呢個 係呀，佢哋自己覺得有嘢㗎嘛，咁你咁扯咁佢哋自己多心啫，你覺得係咪咁點會有懸疑位啫，又或者如果你觀眾已經知道邊隻係怪形，你有冇嗰個懸疑位？ 係啊， 即就算你講怪形，如果佢一開頭已經話觀眾已經睇到係邊個係怪形，咁你都冇咗㗎嘛，你都冇咗個懸疑位㗎，係囉。咁所以咪就係呢啲位咪就係我覺得佢係有做呢啲位嚟，但係即係內海樣嘢，只係得個情節囉，但係冇發生冇發揮到嗰個作用樣囉。 嗯， 咁可惜點解會咁樣嘅，係啦係啦，咁成套戲都係冇啦，咪睇囉，咁即係你睇嗰陣你唔瞓著你已經好犀利㗎啦。即係呢套戲挑戰乜嘢，第一就係你可唔可以唔瞓著。 嗯。 第二呢就係你睇完之後你唔覺燈。 係。 咁如果你成功挑戰成功呢兩樣嘢呢，咁代表你個人都係都有返咁 上 下啦。 系 啦，唔系即系个人都有啲收尾吓， 嗯， 系啦，即系唔会睇完呢套戏就割凳或者问候边个老母之类咁嘅吓，或者问候我哋咁样系嘛，即系仲话呢套戏好叫我入场咁之类咁吓，咁虽然佢只不过睇 Netflix 或者甚至睇 download 吓， 系， 咁跟住就第日就问候我哋吓，逐个问候吓。 咁今次导演拍成咁都好大镬喎佢。 其实佢唔係拍成点㗎，佢拍都好靓㗎套戏。 OK 。即係 呢套戏呢绝对唔商业或者绝对唔娱乐。 係。 嗯。 娱乐性係零嘅。 係。 係零嘅。 嗯。 不过我觉得黑豹都係喎。 唔好意思。對我嚟講係零，唔好意思啊。係娛樂性。咁同呢套係相輝映，咁但係娛樂性係零啫。咁但係呢一套滅境係咪？咁其實佢都仲有嘢你諗下嘅，不過咧，即係個剩翻嚟可以諗嘅空間唔多啊。因為如果佢咁樣已經咁交代咗嘅時候，你咁我嘅理解就係其實佢係伊甸園咯。 系， 同埋佢哋系新嘅阿当夏娃咯，即系新伊甸园同新阿当夏娃咯，系咯，即系我系咁理解啦，佢冇咁讲嘅，系啊，咁大家或者都可以试下睇完你，睇你睇完你有咩理解？ 或者有唔同嘅理解啦， 系啦，咁呢啲唔知算唔算有嘢带翻屋企啦？即系我嚟讲就只不过系一个解释啫，就未至于系有个即系有啲咩好带翻屋企，即系唔系 arrival 咁咯，系啦。是啊是啊是啊，因为你说新伊甸园新阿当夏娃这个不是很新的嘛。是。是 咯， 这样东西不是很新的。 是。 不算是新概念，很多科幻片都有玩过的。 连黑化都有。 是咯，就是不是很突破性的，反而这个意念是。即如果你说它是再怪一点，你第一些东西可能还好看一点。即是你当它是首都消失，其实那个东西是一个神秘現象，或者是這個什麼穹頂之下，那是一個不知什麼的神秘現象，那你入出去的人和出面的人其實是即其實那時候就算你玩 Silent Hill 都是的，他入了一個世界和你出面的世界其實是兩個世界來的嘛。 是 那但那個都有些懸念，但這個呢就反而玩完出來變了沒有了個懸念。是的。 咁講書評嗰陣時呢，就好多人睇完本書就覺得佢同黑蘇魯神話係會有啲相似嘅。咁你睇完套戲有冇咁嘅感覺啊？ 即係都有冇咁嘅感覺。但我又冇覺得有啲咩關係囉套戲。即係套戲呢佢同瘋癲呢又冇關係啦。 係。 係啦，雖然佢哋見啲嘢係不可思議，同埋到底佢哋係入咗幾多日，個時間又好似唔吻合嘅同佢記憶，咁係有啲咁嘅嘢，但係你又唔覺得佢哋係黐線嘅。 哦， 即係你有權， 佢都 有權係佢個時間流動速度唔同㗎。係 係 咪？即係你可能有好多原因而做到個時間又唔同，或者佢哋會有啲記憶唔連續喺呢個情況㗎嘛。咁又唔一定佢哋係黐線喎。同埋佢又都冇話咩入去前要催眠啊，都冇呢啲嘢嘅喎。 就冇曬呢啲。 冇曬嘅，係啦，所以我又唔會諗佢哋係黐線嘅，又唔似嘅，佢都冇去玩呢樣嘢，根本都。 係 啊， 咁佢可能真係減少咗好多情節，就擺咗好多導演自己嘅意念落去。 其實佢幾奇幻嘅套戲，反而 變咗入迷幻境， 玩啲奇幻咯。咁嗰啲嘢都生到好怪咁樣，即係同一棵花有好多種花嘅特色咁嗰啲咁，即係同一棵嘢生咗好多唔同嘅花出嚟，咁唔會㗎嘛。係。唔可能㗎嘛，係係係。咁佢哋咪估話其實佢哋將所有嘅 DNA 即係融合咗咁樣囉。 Gen 埋一齊。 係啦。唔知啦，即係佢哋自己估嘅啫，都係即係冇其實冇解釋嘅。即係佢哋都係一路行，因為自己有啲 theory 咁走出嚟咁。咁冇嘅，其實套戲佢又冇正式去解釋過，咁但係你就自己睇囉，係囉，自己估囉。咁怪咁怪係好怪嘅，但係怪囉，得個怪字囉。咁你上次阿關之琳嗰套藍血人都好怪嘅，係咪？係咪代表好睇呢？係咪？係囉。咁總之我就唔敢推薦俾一般觀眾啊 ,ok? 咁你好想去挑戰一下自己嘅即係嘅耐力，或者你嘅即係思考力呢，咁你即管挑戰係啦。咁可能或者的確你睇完你有唔同嘅感受，或者你諗到啲唔同嘅嘢，咁到時話俾我哋聽啦。咁其實係北美嘅聽眾呢都可以睇嘅，因為已經做咗㗎啦。咁我唔知道中國係幾時做啊呢出係囉。係囉。即係反而呢套會喺中國做，我覺得即係奇怪係囉。咁會唔會呢套喺中國都會慘敗呀、啊 都好难讲啊！OK， 好， 冇啊吓，冇啊吓，新年都冇咩特别嘅，好。 咁又 咁啊，即到 十二号， 系啦，再讲，系啦，因为而家就大家都未讲未睇，变咗得我讲，咁咪意思啊，系啊，讨论一齐讨论好啲，系啦，系啦， 系冇错，好。 即但系呢个小说本身就好值得大家去了解嘅，因為係好怪嘅，真係係啦，咁電影版就還電影版啦，係啦， 我又唔敢话呢套戏失败嘅，呢个只系纯粹从商业角度讲嘅啫。商业角度讲，佢一定系失败噶。 系。 咁但系电影唔系纯粹商业嚟噶嘛？系。 冇错。 冇错。 系啊。咁我唔系话导演废嘅，冇啲咁嘅事嘅。只不过我哋唔够高端啫。吓。 我系担心佢下一步啫。 仲有啊？ 唔系即系下一 唔使 佢嘅下一个。 唔系佢嘅下一步啊。 佢冇下一步噶啦，好大机会。 唔系个导演啦、 啊，咪个导演咯。你话讲边个？ 起冇下一步啊？ 唔出奇啊！你 Macken 啊，其实只不过都系赢咗个名气啫嘛。 系 嘛？你实质上又冇话，即嗰时都冇信心上画。其实香港时冇做啫。 系咯。 咁其实佢喺北美都系调翻转嗰套都好似都唔。我唔知有冇記錯，好似都唔係美國發行嘅，好似後尾但係，不過即係叫做喺美國有做嘅，即係總之就唔睇好嘅，個個都係啊， 嗯， 係啊，咁當時個女主角啲人都唔睇好㗎，咁而家攞咗獎先， 而家紅啦， 攞咗獎又另計咁啫嘛，咁啊嚟緊又做埋《盜墓者羅拉》咁解啫嘛， 係， 咪唔知啦，係咁啊，大家睇啦，係，唔係你呢套或者如果大家咁咯，你滅境你覺得唔過癮，你咪當。你咪当阿 Po 搞上 Queen Amidala 咯，你咁睇会唔会好睇啫？报星线系， 哦， 报星线穿越时空，咁会唔会好睇少少？ 系， 要即系如果香港嘅朋友，如果香港嘅朋友接受到 CPPO 原来暗恋呢个莉亚公主嘅话，而竟然话呢个系一个好浪漫嘅爱情嘅话，咁咦咁阿 Po？是吗搞上 Queen Amidala, 是吗超越时空我都觉得好浪漫啦、 嗯。 是吗 ?Very long time. 好。 黑武士入魔真正原因是啦。是原来 Last Jedi 再下一集发明时光机是吗即上一集已经发明这个 Hyperspace 再追踪他就算啦。下一集再发明埋时光机。咁就阿 Po 就坐上时光机就諗住去改变历史。咁改變歷史點樣呢就啊咁我搞咗 Queen Amidala 咁啊黑武士咪修心養性做遮大囉係咪呀啱唔啱呀咁雖然 Luke Skywalker 你唔會出現但係冇所謂呀咁冇黑武士唔使有佢哋係咪冇黑武士咁係咪帝國都唔能夠、啊、出現呢係咪呀係咪咁呀係咪咁下一集就係咁樣做啦係咪終於咁大家咁樣想象嘅，咁你咁想象就咪多一陣意義啦，喐嚟啊，得唔得？ 你都講得啱啊！我睇翻 IMDB 咧，個導演都冇下一個 project 啊，原來 好難啦、啊，係啊， 佢真係冇一個籌備緊嘅 project 都冇。 即係 Letter Appointment 其實咧拍完《星戰前傳》之後咧，佢都冇人揾佢拍戲㗎，咁、所以佢咪走咗去讀書咯。嗰時咪走咗去讀書咯，咁結果又讀得好勁咁啲學位，咁後屘都係憑住V 殺啊，咁好幾套戲即係再奠定翻，即係啲人對佢演技嘅肯定啫嘛。係 啊， 係啊，佢原先做完《星戰前傳》定係拜拜啊，爭啲係啊，同荷里活係啊，所以都再次拜拜啊！我驚嗱呢套戲咁樣係咯，唔係冇辦法啊，冇辦法，其實好現實就係睇錢係啊，即係你套哪怕你套爛片，但係。是票房勁咁咪 OK 囉咁你個導演咪有得繼續囉即係 Michael Bay 咁咗嘛。 唉。 不過話即係變形金剛都唯一都轉裝啦係囉。不呢個可能就唔關事嘅係囉。 唔關事嘅都要轉下㗎啦。 呢、這個唔關事嘅即係呢個係轉下個模式啫佢又唔係唔拍。係 囉。 係囉。佢唔係唔拍。係囉。咁囉。咁我哋有一陣再講呀講下第二嘢啦係囉。 好。 好。喂好啦返嚟我哋講呢個咩呢方神啦係咪咁呢個呢係嘩係好出名嘅一本小說啦仲要其實好新嘅呢本小說係咩公布美行呀即係係咪叫第一次寫特攝怪獸呢如果咁講。 冇錯我哋上個禮拜都睇過就係佢第一次寫呢、這個特撮怪獸嘅題材呀。 係啦咁其實中文版就都係好似係咪都係上年呀定係唔係好耐㗎就我覺得好似。 都幾年前到啦。 都幾年 其實都唔太耐 近年啦近年啦係啦。先出 嘅 啫。 係呢一兩年嘅事。 咁啲人都覺得係快嘅改編做真人都改編得快嘅。係啦。不過呢就以為呢佢會改編做電影㗎嘛。咁點解佢就原來呢整咗個 SP, 咁就係詳細係點嘅。 係啦。就淨係星期六咁樣播兩個鐘就 一次過嘅 就冇一次過就冇再 唔喺电影。其实我觉得个制作应该要做电影就会好啲嘅，因为始终平时都系个规模太细啊。 咪但系佢呢套个完成度又唔低嘅、哦，其实。 但我都比我想象之中就，因为我睇小说啦，咁、 嗯、 因为个气势系好啲嘅，咁始终都系咁少少咯，我觉得就， 咁 即系有啲对战嘅场面就，譬如啲武士对怪兽嘅场面系简陋咗啲嘅，我觉得。 系、嗯，但系佢又超越咗一般电视剧噶啦，我已经觉得系。 哦，以电视剧制作嘅水准，佢就算 超晒班 嘅，好噶啦，算好好。 即系你可以话咧，系一套诶，唔系去到顶级制作嘅电影咁咯。但系我觉得可以摆到当电影噶，因为其实日本啲你知啲电影都唔一定好、嗯、好话，即 系 好大 不即系如果将只怪兽嘅 CG rendering 咧诶精密少少，其实就得噶啦。 系啊， 佢可能系时间关系或者不值关系。 咁呢个当然啦，因为即系电视啫，系啦。其实如果你以电视嚟讲，佢唔算粗噶啦，呢只嘢整得系啊。 哦，喺你电视荧幕睇 OK 嘅，其实 OK 嘅 吓。系啦系啦。 因为佢仲 OK 啊， 系要系日光日白啊， 系啊， 部怪兽出现嘅场景大部分都系。咁你个难度其实都系 好高嘅，系啊系 啊。 我觉得啲对联特技算系咁嘅，做得系啊，即系以电视 嚟 讲，我 系收货嘅，我收货。 冇错啦，冇错啦，我觉得超班噶啦，以电视嚟讲系咯。 OK 嘅。 系咯系咯，所以我觉得佢用 CG 做会唔会好逊色啊？咁样，但系又唔系嘅，做咗出嚟都比想象中好嘅，系。 系，冇错。 嗯嗯嗯。 咁同埋对比翻佢同，因为始终时间有限啦，得两个钟头啦。 嗯。 咁佢系比原著小说系简化咗好多嘢嘅。 系。 即系佢讲两凡斗争嗰度系比较少咗嘅，其实系。 嗯，即都集中翻班村民， 系啦，集中村民啦、啊， 逃走嗰啲， 同埋系集中咗喺内田有纪同佢哥哥嗰一个关系嗰度啊，嗰度反而佢系加到好重嘅、 嗯， 因为小说度咧就冇咁重嘅，即系讲兄妹情嗰度咧，即系兄妹情真系有不伦之恋嗰种情咧，其实系少嘅喺原著小说嗰度，但系佢呢度反而系会摆得好重嘅，我见到佢系。 但系原本话佢好似想利用只怪兽整死佢哋，但系我睇呢度好似佢又冇咁严重喎，好似 系啊，佢阿哥系应该想利用只怪兽， 仲有帮佢打添，最尾咁样牺牲嘅，系咯。 电视剧都有嘅，都有，但系就冇原著小说咁重啊。 佢成好似 真系 帮佢哋仲多啲，系咯。 讲两兄妹嘅感情嗰度重，好重添啊！其实佢落得吓。 系咪马沙同马西咁咯？有啲， 但系佢已经去到有兄，一有兄妹恋啊嘛。因为其实，佢、 哦、 已经超越咗系兄妹嗰种感情噶嘛。其实呢度佢 系 啦，佢就可能我想讲翻，因为嗰、那个佢哋个凡嗰、那个死剩佢哋两个啦，佢想延续落去就只有佢哋两个一齐啦。可能佢系想即加呢样嘢落去都唔紧，但系喺小说度就冇乜点提及嘅，反而呢一样嘢嗰度系啦。咁、 嗯、 你话内田有纪做呢个朱音呢个角色，其实系做得好嘅，我觉得佢即系做得到呢个感觉出嚟嘅。 嗯， 因为我印象之中嘅内田有纪不嬲都男人头嚟噶嘛， 系 即系由细个嗰时，即系就算嗰阵时做 Catside， 佢都系做细妹，即系男人头嗰个角色噶嘛，佢系吓。咁佢而家反而到而家呢个年纪啦，中女呢个年纪，反而又有少少女人味，我觉得啊，做呢个角色又 OK 咁样咯，吓。嗯， 同埋佢唔係即係好似其他日本女人咁呢，即係老得好緊要啊，個樣 係係佢算 keep 得好好啊，算 keep 得好好㗎啦， 係咪有啲香港明星咁囉，即係40歲都仲 OK 嘅個樣咁嗰啲。 點解我睇嗰陣時呢成日覺得咦咁樣唔似阿書圈咁嘅感覺 好好多，點會書圈 啊 大佬， 佢似書圈幾早幾年 佢隻眼係有神㗎，孫圈已經冇神啦。 佢靚過孫圈好多咁咋。 咪囉。咪囉。 係都 OK 嘅。 即係你影嗰啲手腳呢就開始見到起晒筋咁㗎啦，即係一定係老地㗎啦。但係佢樣冇囉。即係佢樣喺套戲入面仲係 keep 到嘅。係啦，即係你唔覺得係老女人冇。 30歲左右囉，即係30歲熟啲嘅女人囉。 即係最少順眼嘅仲係啊，你唔會覺得話你影住個阿婆啊，冇阿婆呀，唔係啊。 睇得落去嘅嗰套劇你睇得落去。 係絕對睇得落去。你會同情佢嘅，你唔會想佢快啲死嘅 ,ok? 佢最尾死你都覺得啊都好可惜嘅其實。 係啦係啦，唔會覺得話趁地臨啦咁樣嘅。 嗯嗯。至於改編嗰度，我覺得佢都 算終於原著㗎啦。 即係冇黑炮咁大鑊啊，係咪跌咗落山咪唔好返嚟啦維康。 係啦係啦，即係終於原著嘅個改編，其實佢係即係都盡量還原到㗎啦。但係無可避免就梗係會刪減啦。即係譬如怪獸嘅兩個形態，佢真係刪減咗啦，得返一個啦。戰鬥場面亦都少咗啲嘅，其實係因為怪獸搗亂嘅場面應該會多幾個嘅，佢而家就得返兩個咁樣就算啦。咁都其實你喺兩個鐘頭裏面，我覺得個比例嚟講，佢個平衡都 OK 嘅，即係個怪獸唔會話真係成日唔出現啊，都出現嘅次數都多啊。 OK 啦，係啦係啦，即係當然文搶戲又唔少嘅呢度始終嚇， 係咯。係因為其實原著都係文搶戲都係佔， 冇錯， 我諗都佔四分三嘅啦。如果你喺本書度睇係，但係佢呢度我覺得個比例算掌握得唔錯嘅，其實係嚇。 不過我就覺得咧，佢嘅怪獸出現嗰陣可以俾翻啲音樂啊！我覺得佢怪獸出現嗰陣冇咩 咁啲， 唔係佢成冇啊，靜啊！我都咁啊，咁你都你唔播哥斯拉都有啲音樂啊？點會冇音樂嘅？ 啊！ 個怪獸登場，梗有啲緊張噶嘛，咁啊冇喎，咁啊又幾好行行下咁。 平淡啲嘅只怪獸出場。 冇錯啊，即係我點解唔襯翻啲音樂啊，整翻啲氣氛咧，咁樣就唔知點解。 同埋你感覺只怪獸嘅破壞力好似唔係好強咁樣啊？ 係。 即係你感覺唔到嘅殺傷力啊？ 嗯。 但係你原著小説係講到係好勁嘅，即係食曬所有嘅人，然後再攣翻出嚟，即係變成即係。好似堆積如山咁嘅啲屍體會做到，但係佢呢度就真係可能真係得值有限，又係慳。 唔係，佢好多人係俾佢撞死嘅呢度，唔係俾佢食咗。 唔係食咗啊！佢食嘅即幾個人啊，就其實呢。 佢行過咧，砰咁撞死咗嘅，好 啊！鬥牛咁啊，其實。 冇錯啊，因為佢衝埋去，咁咪俾佢砰咁啊撞死咗咁咯，係咯。 啊，咁就咁啊，顯示唔到佢幾兇猛啊，其實。 冇嘅，即係佢係好肥大、好重就應該係嘅，但係。 都 係行咁嘅啫，係啦，佢都唔知啊，原來踩死咗你添 ，sorry 啊嘛。係 啦， 係 啦。 咁同埋隻嘢咧，呢個造型我諗係咪唔同嘅咧？同你啲小説睇喎。 同原著就唔同啦，因為原著佢係冇眼啦，我都講。 佢就成身都係眼喎，調翻轉呢 隻。身都係眼，佢改咗佢嘅構成就係用好多唔同嘅蜥蜴堆埋一齊，即係開頭開場嗰時話點樣整佢出嚟嗰時，佢都有解紹到就係佢對。成桶嗰啲蜥蜴咁倒落去嚟嚟勾出嚟㗎嘛。 係啦，唔知點樣融合嘅犀利呀。 原著就冇乜點講有呢個程序嘅。 即係 佢成就嚟嘅。 原來佢滅境嗰、那個那個技術呀。將嗰啲嘢融合咗呀，係呀，同埋啲人㗎嘛。 夠呀夠呀。 係啦，同埋啲人融合咗咪變咗隻怪㗎嘛。犀利。 但係原著就淨係講啲怨念嘅啫，其實。 唔知佢點樣整出嚟嘅。 勾咗隻怪獸出嚟嘅，就冇講到咁殘暴嘅。系啦，但都系用咒术做出嚟嘅，咁呢个佢系。 咁佢有冇话佢有复原力嘅咧？佢呢度中枪啊，或者咩佢会复原嘅只嘢？ 佢就冇讲佢有复原能力嘅。 哦。 但系头先都讲过啦，佢有二段变身啦。咁有一次就系好似呢度剧咁样，佢就受咗重伤嘅，但系佢就会再进化到另一个形态，就系、是会两用两只脚行，同埋系瘦咗啲嘅，但系就身手会较为敏捷啲嘅，再 即企起身先啦。 吓，企起身嘅，会真系见哥斯拉咁企咗起身嘅啦。但系呢度佢就冇做到嘅。 但系佢呢度就系只野似哥斯拉喎，最新嗰只。 佢个头咯。 系 啊，我睇到只眼啫，唔系个头。 佢眼仔碌碌咁样，你觉得好似哥斯拉？ 死鱼眼子 啊！系啊， 我觉得佢嗰阵皮，即系嗰个质感都似咯。 哦，即係 小口都 係麥當勞嗰個薯餅， 炸窿面 啊，炸薯餅， 炸窿 面。但係後屘塌皮喎，唔知點解內容有幾入咗去佢裏邊之後。 啊，佢就就講佢消滅，佢就融化咗咁樣嘅，就冇變翻做人形嘅佢係。 嚇！ 因為原著佢係最尾會變翻。 其實我唔明佢最後咧，佢係好似甩咗啲皮，跟住變咗白色咁，跟住佢喺上面插死佢。但其實佢由頭到尾射箭啦，嗰樣嘢佢都急咗入去㗎，開槍都打。又幾時候話佢啲皮好硬咧？ 係啊，原著就講佢係好犀利嘅，就打唔入嘅。 但係呢度冇啊，由頭到尾都冇嗰呢樣嘢。 係啊，佢又流血又剩咁樣。 點解佢要呢度要咁樣塌皮嚟俾佢打咧？我唔明喎。 我都唔明佢點解要，因為最尾就真係就咁啊，內田有幾俾佢食咗，就因為佢有啲咒，即係寫咗啲字喺個身度，咁就令到佢瓦解咗嗰個咒術嘅。即係但係佢呢度就變得物理咗啊！佢將件事。 係咯。 因为原本就真系一个咒术做出嚟嘅怪兽啊嘛，咁你用咒术去瓦解佢，其实你系当抵消咗佢咁嘅。但佢呢度咧就直头当系一个实，即系好物理攻击咁样变成系，即系可以用咗一阵。 系，咁但系点解佢要点样塌皮？跟住嗰条友啊踩上棵树再插翻落嚟，咁你插死佢。点解要咁 咧？我觉得做多咗，我觉得做多咗啦。即系如果对比喺小说嚟讲吓。 咁佢整埋个咒落把剑度，等个主角变埋狮子丸啦，不如 系咯系咯，佢其实又冇乜咁嘅必要。 最尾吉完佢，跟落地嗰下，跟住一捉把剑后面爆炸啊！ 系啦，咁我谂佢始终都系留于即系想做翻特撮片，即系打斗场面嗰度多啲啦，就唔想多呢啲咒术。 即系佢整翻少少动作，等佢哋有得好似表现下咁样，可能 系啦，有得打下咁样咯。咁但系反而我觉得咁样就普通咗咯，对嗰只怪兽嚟讲，即系变咗只系一只普通怪兽咯，就冇咁特别啦。我觉得嗰个感觉系 系。咁整体嚟讲，以电视睇下，我觉得 O K 咯。但系，我觉得又一般观众又未必有兴趣啦。就算中意睇特摄片嘅朋友，我都惊都未必有兴趣，因为都几 系， 都即系。 因为佢讲两凡斗争嘅 系咯，即系讲人嗰啲多嘅。 有兴趣咧，咁即系啲人有冇咁有兴趣？尤其是呢个日本呢个江户时代呢啲时代剧咧，其实香港啲人唔 系 好中意嘅啫嘛，其实 系啊，同埋佢打怪兽咧，又唔系话佢哋嗱，其实唔系一定话要用自卫队，咁就古代唔打呢个就得嘅，咁但系你咪要有啲严阵以待，点样去打佢嗰啲，佢又冇 系啊，或者有个战术啊， 系啦，有 战术 咁 系啦， 咁佢原来只系打咁样，整啲木咁样，跟住谂住整啲嘢烧佢嗰啲，或者嗰啲咁渣嘅呢啲咁真系。佢破硬你啦，呢啲咁流嘅 嘢 系 嘛？住咧就唔系讲佢哋有部署。 我知道，系咯。 因为只系只怪兽袭击佢哋，佢哋 系佢哋只俾人袭击。 反而你原著就唔会有咩战术嘅，因为你只怪兽冲埋嚟，咁你咪有，都系冲埋去啦，都系斩啊，都系射箭，即系咁嘅。就呢度咧就变成佢变咗有一段就系守卫条村 啊。系啊。 但系原著就冇守卫。 冇咁样嘅，哦，即系佢已经加咗呢样嘢啦。 系啦，只怪兽就突然一冲埋嚟，咁嗰度本身有啲护卫，咁啲护卫就自然反应就系对抗嘅啫，其实系。咁佢反而嗰、那个佢守护条村咧，你但系又做唔出个战术咧， 系啊， 就变咗 冇错， 系啦，嗰种感觉 系。系咯，即系你话你原本系冇，只系被袭咁冇得讲啊， 系 咪？即系怪兽袭击啫，咁冇得讲。系咯，你明明系喺度打噶嘛，谂住咁你点解冇咩战术咧？咁呢、這个即系。 你当都掘个地窿咁跌落去啊！ 等自己啲人跌落去啊！ 或者你鋪啲油喺度，咁等佢行過，又射啲火箭埋去。 佢有嘅，佢後屘咪班友咪一桶嘢咁潑落去度，跟住等跟住燒咯，係咯，就係咁咯。咁你呢個扯，呢個你奶硬啦，好蠢，好蠢嘅咯，呢個做法係啊。 係啊，呢個做法其實喺原著嗰度都有講，呢個做法係好蠢㗎，因為咁佢淋咗落去燒佢咧。佢嗰隻怪獸會周圍衝㗎嘛，即係會衝埋啲屋度，咁即係一鑊熟㗎咋，其實係，佢哋都覺得呢個係蠢方法嚟嘅、 即係佢原著有提及嘅， 有㗎，佢哋都話，但係啲人係覺得係，即係啲聰明啲嘅人咧，就覺得好蠢嘅，係啲無知嗰啲村民咧就 即係佢真係都有人咁做， 係因為你講佢今日一開頭個細路仔係。死正种咁样嚟啊！外面有几条村啊嘛，咁其实嗰个细路仔嗰条村咧，就系用火攻嚟去对付只怪兽。 哦，原来就 系 咁， 成条村系烧晒啊，冇晒条村，如果系，所以佢哋觉得呢个办法系好蠢 嘅。同埋点解后来个细路仔好似唔重要咁样嘅呢度？ 系啊，但系原著就重要。 系咯， 原著就未至于系一个小英雄啦，但系佢会有一只马跟住佢嘅。 系。 因为嗰只怪兽咧就因为落咗咒术啊，佢系只会袭击人类嘅啫，佢对动物系唔会有伤害嘅，尤其是怕马嘅，讲佢系，即系佢见到马佢会走嘅，其实系，咁有一只吓有一只马就救咗呢个小朋友嘅，系喺 呢度冇啊，呢度冇呢个， 呢度冇咗噶， 咪呢度变咗阿叔啊嘛，阿叔走咗嚟大只，勒喺咗一个肚度画咗个圆圈加两画咁样， 嗰个阿叔原著都有嘅。系啦，因为佢系一个好老年嘅，即系八九十岁嘅，佢知道嗰个怪兽嘅根嘅来源啊，所以佢个肚上面画嗰个咧，一个圆圈两画嗰个，其实就系阿内田有纪 佢哋嗰个帆嗰、那个诶嗰、那个徽号嚟嘅。咁、 哦、 所以佢嗰只怪兽见到个徽号咧，又系唔会攻击。 喂，咁咁简单咪人人画咪得咯？喂，大佬。 系咯，嗰、那个我又唔明点解个阿叔又唔话俾所有人听，个个画喺个肚度咪搞掂咯。 其实都唔想画喺个肚噶，你画完差唔多得噶，大佬。 或者搵支旗咁挡。 系啊，系啊， 搵支旗咁得唔得？ 认都系认嗰块嘢啫，咪求其搵啲布块块都画，咁咪吓到只嘢冲翻走啦。 即系 佢只 嘢就 撤 退噶啦，其实。 咪咯，咁成好易打啦，如果系咁。 咁系啦，系啦。 你咪吓到佢自己碌落山，自己跌死咪算咯喂。 系啦。 咁其实连阿内田有几啊，写到成身咒，嗰啲咒语都冇需要啦。 因为收尾佢哋真系想消灭只怪兽，又唔想佢走翻个山，又走翻出嚟，咁、就真系要彻底消灭只怪兽啦。咁啊，内田有几就冇办法啦，要牺牲，因为佢阿哥又唔肯啊嘛。 嗯， 佢阿哥始终都系想利用只怪兽啊嘛，有、即系佢系想利用只怪兽嘅，那个阿哥其实系啦，即系谂住创造自己嘅一个帆咁样嘅，即系灭晒两边咁啊，搞掂啦。咁阿乐吓系。 即系阿叔真系咁样讲完一次之后，其实之后佢又唔知做乜，好似等死咁喎，喺度，好似就嚟死咁啊！ 佢真系就嚟死噶啦，佢系。 咁系咪佢冇武器话俾佢听？其实点解画个嘢嗰个肚有用啊？ 好，我记得就有讲嘅，原著有讲嘅。 嗱，因为我哋啊，我哋睇嗰啲系日文版嚟嘅，大佬冇中文字幕啊，大佬，唉，真系 我哋搵匀晒都冇中文字幕， 暂时搵唔到啦，系啦，即系冇字幕组有兴趣做呢套戏啊，大佬死未？ 真系死啦，唉，即系字幕组都冇兴趣，咁佢哋系咪真系估到真系冇人想睇呢套戏咧？其实系， 咁又唔系、啊，我见佢之前制作特辑系有做字幕组。 咁樣 係 咯， 係 我有睇啊，我睇就特執啦。佢咪啲人著住啲綠色衫，咁就綠色幕，跟住揸住個綠色好似十字架咁嘅嘢嚟做個焦點，等嗰班演員做戲嘛。即係只怪獸好大隻噶嘛，咁咪邊個位啊嚟望住怪獸喺呢度咁。咁其實有幾個著住綠色衫人喺度行咯。 係都有趣嘅個製作特 執。個製作特執好睇啲。 系啊，因为系你睇精彩， 睇清佢点样拍啊嘛，咁系唔系喎？唔流噶，叫现场拍啊，原来都好有心机噶，又搵啲红拍机啊追住佢哋啊，即系你现场睇咧，觉得其实佢真系几都唔简单噶，呢套戏原来拍嗰阵都系咯， 系啊， 系咯 ，OK 噶， 唔系求其喎，唔系无线嗰啲咁啊，大佬， 所以就觉得奇怪，点解会冇人做字幕嘅咧？即系呢啲通常有噶嘛， 冇可能嘅，因为你嗰个制作特辑都有人做字幕，套正片冇， 系咯， 唔会啦嘛。 我真系唔知啊，你 可能都要等下啦，系啦， 搵佢一个礼拜都搵唔到。 即系我哋个 source 唔系咁咩啦，系可能讲真系啦，我哋都系睇翻日本嗰啲嘅啫，系啊，冇办法，所以唔好知佢。 都唔系日本网嗰度睇到。 当然唔会喺日本，亦唔系日本网睇噶啦，系咯，咁又喺东南亚嗰啲啊，某啲地方啦， 某啲地方啊， 系咯，咁啊睇到个原本版，系啦，咁啊就咁啊画面好靓嘅，不过即系变咗对白就唔北长啦，因为都唔知佢讲乜，系咯，咁 系啦，咁我就勉强知佢讲乜啦，因为我 睇过原著。 咁我起碼大約都知道佢改編咗啲乜咁樣咯，咁個角色佢又減咗好多噶啦。呢個係啦，我頭先講過啦，就理解嘅，因為始終都係時間就 係冇錯冇錯，即係你角色有時要幾個角色變一個嘅，有時當你做 要刪減呢個 做真人嘅時候，佢即係佢合埋咯，可能將角色。喂，一個角色做咗幾個角色嘅嘢咁樣咯，咁你冇辦法嘅。 佢都做曬噶啦，已經 係。係係啊，即係其實都算 OK 嘅，係咪呢個改編？ 啊、可以一睇嘅，即系如果即系迟啲有字幕，大家都睇到嘅，我觉得都不妨望一望嘅，都可以嘅，我觉得系吓。 嗯，咁但系就唔系嗰啲即系平时睇开嗰啲怪兽片嗰只 feel 咯，系咯。 唔系噶啦，你当真系睇一套古装时代剧，但系只不过你 有怪兽， 唔系军队，系对佢一个对佢一 即系奇怪啲啊！呢个组合啊， 系啦系啦，吓有可以尝试睇下嘅，因为始终。呢、這個嘗試都係新嘅，其實可以試嘅，其實呢、這個 冇錯， 係啦，咁 即係佢冇超人嘅，個重點係 冇，都係人打怪獸嘅啫， 係啦，即係呢個古裝人打怪獸咧，又真係少睇啲，係啦， 少嘅，係好少嘅， 冇錯。即係可能有啲似大魔神咁樣，咁但係大魔神又唔係怪獸嚟嘅，或者可能係幫個女主角咯，係佢可能佢係嗰隻嘢打嗰啲壞人嘅嘛，即係啲壞人係人嚟嘅，調翻轉嚟。 我日本舊陣時都有啲古裝嘅怪獸片嘅，其實都 係咩？ 都有嘅嚇，都有嘅。 但就黑白片嗰時就有出現過嘅、但係你講大魔神嗰個年代咯，其實真係已經去咗，即係初代大魔神咯，唔 係。係係係。 都有啲古靈精怪嘅，其實 即係啲怪獸係壞㗎，即係係破壞嘅。 壞嘅破壞嘅、 我都有嘅、 應該都係東影定東寶嗰一啲。 係係。 開始喺之前 即都有拍嗰啲咁嘅嘢嘅。 都有嘅，都有嘅、 嗯。 你如果抄話都會抄到，有時有啲片、 即可能係似嗰啲啊。 系啦，系啦，系啦。 嗯，系啦，咁有另一番風味嘅呢、這個，係啦，又是用五代特技重現，咁又唔係嗰回事啦嘛。而家即係你嗰隻嘢 係 識喐識成嘅喎，其實個特技都唔算做得渣㗎，呢度係啊。 還可以 電視嚟講啊，我再講自己電視嚟講，算 OK 㗎，係啊，算認真嘅做得係。咁大家睇下啦，係咯。 可以睇下，係。 可以睇下嘅。好，咁講完未？新意有冇補充？冇啊，好。 新意有冇？係。 冇。冇啦，